小说散文、诗歌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散文集《假如真有时光击中》的一篇《冰岛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《古风其十九》。 即使你不是球迷，在世界杯举办的这一个月内也免不了被深深打扰，因为世界杯不止足球。同样，本不是世界杯主角的冰岛却光环上身，首次杀入决赛圈，即在小组赛上逼平了劲旅阿根廷，门将哈尔多松更是因为扑出了梅西的点球而一战成名。想一想，关于冰岛的一切能够如此快速的传播，也是源于我们真不熟。那么冰岛这个国度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？不妨让我们跟随着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脚步去一探究竟。希望当我们再聊起冰岛时，可以聊聊真正的冰岛，而不只是足球。我们一起欣赏村上春树的散文集《假如真有时光机》当中的冰岛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只要天尽头有东西存在，就想去看一看，这是我的癖好之一。为此，我曾去冰岛参加过一次我并不擅长出席的世界作家会议。与冰岛的年轻人促膝交谈倒是很快乐的事，还和邻座一位随和的大婶闲聊很久，得到了一份纪念礼物。事后一问才知道，那是位名人，曾当过冰岛总统。到了冰岛，感到最震惊的事就是人们热衷于读书，大概与冬天太长多在室内打发时光有关。我听他们说，看看一个人家里是否有个像模像样的书架，就能衡量出那个人的价值。相对于人口而言，大型书店为数众多，冰岛的文学也很发达。赫尔多尔·拉克斯内斯曾在195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据说他去世时，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《独立的人们》曾在广播里连续朗读了好几个星期。期间，全体国民名副其实地盯在了收音机前，巴士停运，渔船停航，好厉害啊！作家也为数众多。据说单单雷克亚维克一地就有3-400名作家登记在册，如同永濑正敏主演的电影《冷冽赤情》中提到的那样，冰岛是世界上作家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。冰岛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尽管如此，他们对冰岛文化和语言抱持着挚爱与自豪，便是在我这一届过客看来似乎也是明确而坚定的。冰岛语是一种成分接近古挪威语的语言，大约从公元800年开始至今，结构上几乎没发生过变化。也就是说，文学性在欧洲获得高度评价的冰岛萨迦所使用的语言源远流长，一脉相传，一直延续至今。细想起来，1000多年前的叙事语言在日本来说就是与源氏物语同时代的语言了，居然原封不动地还在继续使用，这可是相当了不起。至于冰岛语为何长期以来几乎毫无变化，最大的原因还在于这里是欧洲真正的尽头，往来十分不便。直到最近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都不太频繁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，无论是外来文化还是外来词语都只流入了很少的一点，因而语言才能以较为纯粹的形态得到保存。冰岛人对本国文化的独特性有极强的保护意识，直到现在仍然尽量不使用外来语，比如传真、电脑这类词汇都不会照搬发音，而是译成冰岛语词汇在用。说到不变，冰岛的动物们也和语言一样，自古以来就没有太大的变化。 因为冰岛严格限制从外国携带动物入境，拜其所赐，许多动物按照冰岛式样完成了独立的进化。比如说冰岛的羊没有尾巴，问问冰岛人，他们却回答说，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时看见羊居然长着尾巴，吓了一大跳。冰岛的马也与别处的马很不一样，自殖民时代之初被带进冰岛之后，几乎没有混入别的血统，因而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古代斯堪的纳维亚马的模样。整体而言，个头小巧，鬃毛非常长，颇有些像从前那种电声乐队的歌手，一边撩起飘逸的刘海，一边款款而来。这种地方甚至让人感到妖冶。冰岛的猫，我觉得跟其他国家的好像也很不一样。首先，相比于人口，猫的数量多得吓人。在萨哈林岛看到的都是狗，而在冰岛，猫的数量占绝对优势。在雷克亚维克的街头散步，常常会遇到猫，只只都体型较大，毛色亮丽，打理得很整洁，对人非常亲昵。它们都带着项圈，上面写着名字，是谁家的猫一目了然，一看就知道深受主人宠爱。这些猫更自由自在，悠哉悠哉地走在街头，而且当我用日语招呼一声过来时，还真的走过来了。要问冰岛的猫与其他国家的猫有何不同，我觉得外观上似乎没有差别，然而性格却沉稳得多，对人的戒备心好像也很低。也许猫儿们在这北垂之地完成了某种内在的变化。总之，对于爱猫者来说，这里无疑是个令人欢愉的地方，仅仅是漫步街头就叫人心平气和。 冰岛全境都有温泉涌出，驱车出行常常可以看到暖意融融的冒着白色雾气的小河，其实很想脱掉衣服跳进河里泡一泡，可就在公路边上，这种事情可做不得。冰岛人利用着温泉进行地热发电，严冬季节用热水供暖，还用它进行温室栽培。托它的福，不管是住进何等寒碜的旅店，房间里都是暖洋洋的，花洒里的热水也喷涌不停，真是值得庆幸。其次，因为利用温泉进行温室栽培，市场上的番茄和黄瓜十分丰富，本是极难种植蔬菜的苦寒之地。虽然我没吃过，但听说冰岛产的香蕉也相当不错。还有，在冰岛，只要是个小镇，就会配备很大的温水游泳池。我特别喜欢游泳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，简直是好事连连。最著名的温泉是距离雷克雅未克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蓝湖，不是开玩笑，这里真的非常巨大，大的像小湖似的温泉里，人们身穿泳衣下水，四周的温泉水一眼望不到边，在冰岛洁净的天空下，淡蓝色的湖面上暖意融融，蒸腾起令人愉悦的雾气。这个温泉其实是附近一座地热发电厂排放的废水，将海水输入熔岩底下加热，再用它来发电。用过的海水就这么排放废气，未免太可惜，于是作为温泉再次利用。在九月的前半个月里，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虫子，唯独一次在宾馆的浴室里见到过一只小蜘蛛，一副孤独无依的模样，倘若在平日，也不会把在浴室里见到一只蜘蛛当回事。然而只有那次，我毫无来由地感到亲切，很想嘱咐他一句，啊，你也要加油啊。总之，我觉得不喜欢虫子的人，与其前往婆罗洲，不如到冰岛来旅行。夜里十点钟左右，走在雷克雅未克的街头，我曾看到过鲜绿色的极光，我从来没想到竟然会在都市的正中央看到极光，所以亲眼目睹时十分震惊。由于没带相机，我只是茫然地仰望着那漂浮在天上的巨大绿丝带，久久不动。极光清晰可见，时时刻刻在变换着形状，虽然美丽，却又不单单是美丽，似乎更具有某种灵性的意味，甚至像是这遍布着苔藓、沉默与精灵的神奇北方海岛灵魂的模样。不一会儿，极光仿佛言辞混乱、意义模糊一般，徐徐地变淡，最终被吸入黑暗，消失不见。我在确认它已消失之后，返回温暖的宾馆房间内，连梦也没做一个，沉沉睡去。 好了，村上春树的散文《冰岛》我们欣赏完了。 他的散文集《假如真有时光机》是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所写的游记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写好游记的几个要点：一是要善于发现不同之处，二是要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，三是要寄托情感，这样才能品起来有味，读起来难忘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古风七十九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李白的《古风七十九》。溪上莲花山，迢迢见明星。素手把芙蓉，须步蹑太轻。霓裳夜广带，漂浮升天行。邀我登云台，高衣未属轻。惶惶与之去，驾鸿领子鸣。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湖滨。流血涂野草，豺狼尽灌婴。诗歌的大意是，西岳华山的莲花峰上，仙女们发出的光芒如同星辰一样，她们手拿皎洁的芙蓉，优雅地行走在空中，她们衣带飘飘，如云彩般悠然升空。仙女们约我登上彩云高台，我高衣双手拜访神仙魏淑卿。恍惚间，我跟随他们坐着大雁来到了紫色的天宫。向下看洛阳平原，到处都是安禄山的叛军，尸骨遍野，血流成河。那些如豺狼般的叛臣们，如今却都做了官。诗仙李白留存至今的诗歌上千首之多，可谓千姿百态，气象万千，但要说最能表现其浪漫风骨的，莫过于他以仙自诩的仙游体诗了。古风七十九便是这样的佳作。据《神仙传》记载，位列仙班的仙人魏淑卿曾乘云车驾白鹿去见汉武帝，以为皇帝是知人善任之人，见到他必定会以礼相待，哪知皇帝的态度很冷淡，只把他当作一般臣子，于是魏淑卿大失所望，飘然离去。诗中李白是用魏淑卿自比，天宝初年，李白也曾怀着匡世济民的宏图进入皇宫，但最终没有被玄宗重用。三年后，他遭小人谗言诟病，黯然离京。李白性情洒脱，一生自信、自尊、自傲，蔑视权贵，不拘长阁，人间种种的污浊与丑恶让他不耻，所以他只好登高西岳华山的莲花峰，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天宇，让思绪和诗情与神仙同游了。西岳华山是五岳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山，海拔2100余米，也是五岳中最险的一座。 自古有华山天下险，天下奇险第一山之说。华山之险体现在它的山势。一般的山是斜坡成人字形的，而华山则是直上直下的，呈汉字的且字形。因为华山是花岗岩的山体，经过自然的节理发育，山石整片剥落，就形成了斧劈刀砍的山势，显得格外俊秀翘拔。华山共有五座主峰，其中东西南三座最高，三峰顶峙耸立，势飞向云外，引到黄河里，有天外三峰之称。诗中所说的莲花峰是西峰，也是华山的最高峰。峰顶翠云宫前有一块巨石状如莲花，于是得名莲花峰。俗话说自古华山一条路，说的是山中道路仅有南北一线，长约十公里，逶迤曲折，艰险崎岖，不少地方可谓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不过如今体力不济的游客也可以实现登顶的愿望，他们可以乘坐西峰的太华索道。太华索道号称亚洲第一索，总投资5亿余元。当游客步入吊箱，索道加速启动进入山间时，索道和自然风光融为一体。这一条征服华山天险的人间天路，可以让游客不费吹灰之力，自下而上地欣赏这座充满阳刚之美的华山。子曰：智者要水，仁者要山。当您登临华山之巅，极目远眺，四周群山起伏，云霞四披，此时您定能感受到山岳的崇高、伟大和宁静，万般纷扰一扫而空。登山者有云，攀登的越高，离自己越近。此话说的是否有理，登上峰顶的人自有答案。西上莲花山，迢迢见明星。素手把芙蓉，虚步蹑太轻。霓裳夜广带，漂浮升天行。邀我登云台，高衣未束轻。惶惶与之去，驾鸿临子明。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。流血涂野草，豺狼尽挂影。 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、陈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燃情世界杯，全民共欢享。各位好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。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，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，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。那今天呢，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，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。球队没进，球迷来了。本届世界杯，意大利、荷兰、美国、智利、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，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。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，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，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，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。23名的待遇是什么？每次世界杯比赛，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，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。最惨的是第四名，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。不丢球也会被淘汰。